然后呢？ 啊，你要是这类的东西，那抽屉里可是 多了。瘦脸器，然后呢，这个瘦脸器呢，比如说就是一根黄色的棒棒，然后前面有一个 T 字形的两个，就一个 T 字形的铁棍，然后呢，就拿着那个弄脸。啊，就是说那个东西能瘦脸， 而且好几千块呢。 啊，还有一种就是什么， 我也有那个。啊， 所以呢，我就看到这儿以后呢，我还跟他们辩论啊，我说你们为什么会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怎么会瘦脸呢？ 有用啊。 你瘦了吗？ 我觉得有用啊，我觉得瘦了。我觉得我的尖下巴就是因为它才会有的。 我真的，我觉得到底是这些产品真的有用呢，还是说实在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这代表了我们的美好愿望。 还是说你们内心都已经自我开始已经自我催眠到这种程度了吗？ 我心里是觉得既然钱花出去了，那我就相信他。 你是宁愿去相信他。 其实你知道这是一个道理啊，就跟你女朋友找你是一样的吗？ 那什么意思？ 就是既然我选择了你，我就选择，我就忠于我的内心，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 这个我好吧， 是不是无言以对？ 哎呀，我终于知道你为啥单身了。哎呀，我是想就说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觉得这种东西是，就是，是不是就是怎么说呢？有没有买到过这种特别坑的产品啊？就觉得这个东西，比方说他介绍的是一个什么功能，但是其实可能你觉得这个东西完全是没有起到这个功能的，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很坑。啊，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北京参保人员呢，可以自主变更社保的对账单获取方式。 还有让节庆多些文化味儿。 故宫博物院开设的母婴室树立了标杆。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我们接下来看关注一下啊，我们从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了解到，2018年北京将会继续为参保人提供电子版的社保对账单。参保人如果需要纸质对账单呢，需要在10月20号之前通过单位提出申请，或者是直接登录社保网上平台自主变更获取方式。那参保人如果未选择获取对账单的方式，北京将不再邮寄纸质对账单，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对账单。那据介绍，如果参保人想获得纸质对账单，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出申请。第一种是参保人员在10月20号前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由用人单位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变更。第二种方式呢，参保人可在10月20号前登录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自主选择对账单的获取方式。此外呢，若参保人想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获取对账单，也需要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提出申请，并且提交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反正以后我觉得环保很重要，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尽量的用科技手段哈，用这个电子技术获得电子账单。好，了解一下医院方面的消息啊。北京医院互联网的医院今天开始开诊，怎么回事呢？您动动手指就能坐在家里享受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已经成为现实了。日前北京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式上线，今后呢，患者可以通过掌上北京医院的 APP 享受到北京医院医护团队的智能导诊，还有视频门诊等等。了解呢，这也是北京首家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据了解，掌上北京医院呢，具有智能导诊、交通导航、健康资讯、医学百科等服务项目，患者呢还可以通过图文进行咨询，可以通过视频门诊与北京医院专家直接对接，足不出户享受三甲医院专家的医疗服务，让医患双方呢通过手机随时随地一对一的互动交流，提供医疗、健康、用药等全方位的专业指导，提高居民健康的管理水平。 好，再来关注一下教育部排查中小学使用教材。近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开展义务教育国家教程教材检查工作的通知，那要求对中小学使用的教材进行一次全面排查，严禁编写出版单位擅自更改教材内容。学校以这个校本课程教材或境外课程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等违规违法行为，那教育部明确2019年春季学期开学之后呢，仍然存在擅自更改内容的教材必须退出使用。对于仍以校本教程，就是校本课程教材或者是境外课程教材来替代国家课程教材等违规违法行为，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视情节严重给予这个通报批评等等，并依法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这条消息应该是之前的一条消息的回应。我记得之前咱们上节目说，有一些学校就自己引用一些教材，就把教育部这听了。 哎呀，好， 还语文课本都会敢替，你知道吗？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坑的产品 啊。咱们了解一下新高考，让学生入手一张课表，一半学生选择了文理兼学。那2020年起呢，北京市将会实行新高考，按照新的高考改革方案，不再分文理分科了，学生的高考成绩呢将会由统一的统考科目成绩和三门普通高中的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共同构成。除了必考的语文、数学、外语之外呢，可以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等级的考试科目中再任选三门。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学生朋友们可以最多出现20种选择。在这个走班选课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张课表。从不少学校的新高二学生的选科情况目前来看，改革初衷得到了初步的实现。以这个以往的文理三七开，就是三成是学文的，七成是学理的，这种局面目前已经被打破了。现在有一半左右的学生是选择了文理兼学。 哎，你当年是选的 文科？我肯定文科生。我高考作文得了满分。 哎呦，写的题目是 答案是多种多样的。 就是答案是多种多样的 啊，这当时就是命题作文嘛。 嗯， 但是我其实为什么有这个机会，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中考，我作文是跑题了导致我的整个成绩很低。 嗯， 后来呢，我就吸取水平，我就发现了这个经验教训，告诉我一反常态。通常可以得高分。我的高考的那个题目，像答案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就觉得应该是个议论文 啊， 我偏偏写了一个记叙文。 哦。这个然后呢不走寻常路 也， 然后最后拿了个满分 60。 好， 这是我人生最光辉的一笔。 对，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不要随便学啊。 没有什么可借鉴的， 也有可能是瞎猫碰死耗子了。开玩笑啊，当然这个思路是大家也可以学习和借鉴一下啊。来关注一下青少年连续用眼不宜超过40分钟这件事情啊。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示意，将为各系统开展青少年健康教育提供系统的知识支持。那其中在科学运动方面，建议青少年运动方式要多样化，每天累计至少1小时中等强度及以上的运动，培养终身运动的习惯。在保持口腔健康方面，建议青少年早晨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要刷牙，饭后3分钟之内要漱口，每次刷牙不少于2分钟。那在保证睡眠方面呢，建议中小学生啊每天要睡10小时，然后初中生睡9小时，高中生睡8小时啊。在合理用眼方面，建议青少年读写连续用眼时间不宜超过40分钟，每40分钟左右要休息10分钟。读写不超过40分钟， 这个不太容易执行， 不太容易，就是反正不太容易做到， 你知道吗？我沉浸一道数学题里，那40分钟就根本就解不开呀！ 哎呦，主要是解不开，你再盯着他看也没用啊。 反正注意用眼的健康，这是最很重要的啊！咱们再了解一下。给大家提个醒，别再随便发了，您的手持证件照可能已经被卖了。 怎么回事呢？如今呢，很多业务手续的办理都需要办理人的手持证件照以证明身份。比如说我之前在某网站上去注册一个什么的时候，店家就要求我手持着我的身份证，然后对着白墙拍张照片，然后要发现我的脸和证件上的照片还得一样。但是比如我们新闻里也提到了，比如网店注册、网上理财、招聘等等都需要。但是如果有一天当你发现自己手拿身份证的照片呢，居然能直接在网上搜到，并且这些照片被不法分子明码标价，从几毛钱炒到几百几千块钱的都有。对此呢，有关人士就提醒，一定要增强保护意识，不要随意将个人信息上传到网络，不要随意向不正规的网贷平台、社交网站和经营单位提供手持证件照，也不要贪图蝇头小利参加某些商家的用手持身份证领取小礼品这些活动。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之后呢，公民可以向这个互联网管理部门、工商部门等行业管理部门和相关的机构进行投诉和举报。 心内又如何，有你的梦一成空，一成痛，一成往事如风。空用什么能解脱，伤心的人孤立在雨中却无法回头，看着你背影远走，我的心阵阵的痛，却只能听着你说，终究该走的人不会留。就算梦一场空，一场空，一场还是我，痴心的泪醉过，不愿醒，宁愿从此为你留。就算梦一场空，一场痛，一场还是我鸳鸯的。 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啊！这个大家都说的有见过什么样子的特别坑的产品，好不好？来 ，K 谢说了，收敛气，你们要说这个，我老婆跟我老妈人手一个，那就不提了。我心目当中最坑的产品就是某些品牌的保湿喷雾 啊、哎！我刚买的， 对对对对， 我刚买的。 对对，你说的这个，我也有，特别是呢，就是成分写的明明白白的是水，纯水，纯水啊！为什么一丢丢水要卖那么贵？巨坑好吗？我老婆在边上，我老婆就在边上，懒得和你们这种无知的男人解释啊。他老婆在边上说，懒得和你们这种无知的男人解释。哎， 我这是我的心理语言、啊，怎么了？我一直用这个保湿喷雾啊。 哎，是这样，真的 ，K 姐，我跟你是一样的感觉，它就是一瓶水。 哎，不是，你知道吗？岁月在我的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都是因为这些东西的原因呐。 嗯，好吧，像我今天早上不想再伤害你。哎，你最好不要老拿自己做比例。 我要脱衣服了。 哎，你要干什么？ 我要脱衣服了。 不是，咱这样哈、啊，咱你这个就是他脱的是外套哈、啊，哥你们先不要报警好吗、啊？我们直播间很健康。哎，是这样。 热血喷张啊！ 热血喷张，要跟我对打，你知道吗？啊。再来看一下 iCat 就说了、娘说了智能扫地机器人很坑 啊， 这个弱智程度能你气出心脏病。 就是那种哎，智能机器人那个 扫地机是这样的啊， 你用过吧？ 它一呢拐弯不太智能、而且它不同分型号，因为它的价格区间从这个1000出头的到可能10000-20000的大几万的都不等。 嗯， 然后呢你，但是我觉得无论多贵，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角、就是你们家的墙角，它是个圆的、它怎么也不可能能够着，对吧、但是上次我和一个做科技产品的人就是交流这件事儿，他说那也看，如果你花了贵价钱，它可能伸出那个条数远，它就能扫到那个角， 就是可能还是跟钱有关系， 对 吧？啊，还有，但是我看过很多扫地机器人，比如说网上有一些视频啊，就把它放在阳台上，本来要扫一扫阳台， 哎，结果他拖着一盆花，然后 呢一起下去了。 哎， 这个诡异的大萝卜就说了，哎，大菠萝啊，他说、所有保健品我觉得都坑。专坑中老年人，吹的那是神乎其神，近乎包治百病，动辄几百上千，把中年人老年人哄的是一愣一愣的。儿女要是劝阻啊，恨不得能反目成仇。 哎，所以这块呢，他那个产品啊，他为什么老人会跟你急，并不是说你在于你说他的产品比如不好用，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老人会觉得你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买的东西都是假的啊，你这瞧不起我老了上了年纪了还是怎么着，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的销售过程其实是完全那种叫做什么动之以情、哎呦奶奶奶奶阿姨阿姨，哎呦您是我亲阿姨，奶阿姨您是不是累了， 奶奶您是我的亲奶奶、 对，我给您揉揉腿，我给您揉揉肩，就是其实子女有的时候没有做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情感上的温暖和呵护、就让人家趁虚而入了。 这其实是一个关键、 哎、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如果您家的父母或者这个长辈啊、他有喜欢沉迷买保健品这件事儿，您得首先想想是不是真的您花的时间太少了就陪伴他们。 对，有的时候这方面有关系啊。好，各位，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咱们一起说一说那些特别坑的产品，比如说叫 K 线刚才说的那一段那一个产品，我就深有体会，就是喷脸、什么湿脸喷雾， 我觉得特别好使，是不是？ 喷脸湿雾，废话，你拿个脸盆往脸上泼水更湿。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不服一会儿再继续辩论。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热点消息啊。十一长假前夕啊，故宫的有一个举动对于游客来说是堪称暖心。据媒体报道说，为了给带婴儿参观的观众提供一个洁净舒适的哺乳护理与休息的场所，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开设了母婴护理室。那这次开放的母婴护理室位于故宫中路乾清门广场西侧的乾隆门内，那叫隆宗门内啊，这个军机处南侧。故宫博物院在做好古建筑维修保护的前提下，设置了一处集哺乳、休息、文化创意体验于一体的母婴护理与休息场所。 越来越人性化了。 哎，对， 在各方呼吁下呢，这些年不少城市的公共场所也纷纷配置了母婴室。然而呢，内部设计和设施以及服务管理水平呢，却参差不齐。某位演员就曾经发表长文批国内的机场和火车站的母婴室有也是形同虚设，没插座以及使用这个电动吸奶器不方便，没有洗手池、也不能换尿布，然后也并不能洗手、等等等等吧。当时这位演员在机场呢，因为小女儿突然拉肚子，抱着她就来到母婴室了、却发现有很多必要的设备都没有，所以当时这位演员说，我就只能转战女厕所了。 哎，你看看啊，这个母婴室的缺乏其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别是对于像故宫这样的景点来说，日均游客上万，母婴室的需求也是部分游客的刚需，没有母婴室一定程度上来讲未尝不是景区配套服务的缺陷。那近两年各地景区都兴起了厕所革命，景区公厕的硬件设施和日常管理在整体上都有了明显提升。那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部分公厕探索配备母婴室，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便利，让母婴室像公厕一样成为景区公共设施的一个标配啊。 标配应该是一个关键词哈。 对对对， 当然了，这个公共场所配置母婴室呢，并不是一件了之就万事大吉了。最重要的还是日常的管理和维护。 对对对对， 此前就有一些媒体调查显示，不少城市的公共场所母婴室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一些管理的疏忽，甚至这个落满了灰尘，成为摆设的尴尬。如此浪费资源，又破坏了社会对母婴室应有功能的期待。所以母婴室的硬件投入只是一个方面，管理水平也要匹配现代化的水准。 对，这个所以啊，故宫在这方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例啊，我们这个其他各个地方都应该学习一下。当然我也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特别想说个段子。我说，你说这些孩子啊，曾经在这里这个母婴室里接受过哺乳，这些孩子，哎，将来长大了以后也可以说，哼，我也是在军机处用过膳的人。 还真是， 是吧？我也在故宫里用过膳的。 以前什么人才能在军机处隔壁吃饭？ 对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说一说您认为哪些产品是特别坑的？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吐槽一下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来，又到了咱俩辩论的时间啊！ 对，这个锤大王就说了啊，他说我买的7000多的扫地机器人啊，真的有扫帚扫墙角，而且前面有两个方角，后面还是圆的，但也还是不太智能。 哎，而且好多人都在说这个机器人，摩草也说了，这个扫地机器人啊，真的不适应啊，这个还老拉低我妈的智商，因为一开它，我妈就跟他说，你去那边扫一扫，别老在我脚底下转悠，你去那边去。牧草啊，跟咱妈说，这是个机器人，不是养了条狗。他可能听不太懂。还有一些新朋友，福星宝宝问我们在哪儿互动，没错，就是在这儿，我们已经看到您了，还有赵泽也看到您了啊。 郝甜美就说了，主持人早上好，我们家孩子刚上1年级，现在每天的作业都在手机上完成 啊， 多的时候能做1个小时。不是说孩子要让他们远离电子产品吗？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远离呢？虽然是没有留纸质作业了，但全部在手机 APP 上完成。 哎， 我昨天晚上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还不信。原来是真的。 就是现在，当然这个你要看他作业是多少了。 我不同意，真的，真的不同意。 当然现在真的是已经进入到了这种就是电子化时代啊，网络时代。也是你说也是与时俱进吧，但是你说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上面，是不是对孩子眼睛也不好？ 当然不好 了。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布置的作业量不能高于40分钟，好不好？来看一下。 那得看我的情况了，什么时候能完成？ 还有韩琪儿也是问我们是在哪互动啊？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好，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说一说您见过哪些坑的产品。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格力、金鸿、大松联合推出格力智慧生活月，即日起至10月7日，一天一款特价机，格力电器，您的智慧之选。 房贷还可以边贷边赚， 你没听错，广发银行房贷客户签约加多好房贷理财，可灵活运用自有资金，等于节省部分贷款利息呢。 广发银行加多好，给您稳稳的幸福，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 力布更好。 力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莫奈的睡莲，梵高的星空，大师用光影让艺术登峰造极。全新名爵 HS 360度感性曲面，浑然天成，用光影彰显性感迷人之美。全感官沉浸式座舱搭配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汲取极光灵感，尽显流光溢彩，让潮流致敬艺术，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2年零利率，详驾名爵当地经销商。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的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盛世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7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花茶典范，匠心甄选，无玉泰共豪，9月17日，新香。

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凌晨两点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25个基点至 2.0% 至 2.25% 区间，那符合市场预期。消息公布后，金价大幅波动，剧烈震荡，盘中曾升至1200美元，而后大幅回落，刷新日内新低至1190美元。截止到今天早晨的7点钟，国际现货黄金1195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至30号菜白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白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哎，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哪些，您见过哪些特别坑的产品啊，就比如说有朋友已经提出来了，像什么扫地机器人啊，还有那个我说的这个瘦脸机，对吧，还有那个叫什么保湿喷雾啊，都有人就是提出来了一些这个觉得他们特别坑。当然很多女同志呢还是觉得你们不懂，哎呀你们不懂。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你们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反正就往上往脸上一碰就震动的那个东西 啊，这个我也有。哎，我怎么身上都是坑啊？ 哎，我其实你知道吗？当我看久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内心有一种，就是特别狂躁的想法。 哦，我就、那个、你可能不用不知道， 不是 这种东西是导入精华用的。 就是为什么你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你们精明吧，你们一个个精的这比什么都精，但是有时候说你们傻吧，你们怎么什么都信啊？就是我有时候我刚刚说我狂躁的那种心情，就是我特别想要去诅咒这些产品的制造商和这些宣传的制造商。比如说那个什么往脸上一弄就的那个东西，就说什么那个东西有电磁，能够让你的脸型就发生变化，能就我想说脸型这个是骨头决定的，好不好？你弄一个电磁在那，他脸型就变了？ 不是，我给你讲一下啊，他所说的脸型并不是因为你的轮廓变化，而是因为随着岁月，你可能脸会往下塌，会松。 啊哎， 它起到了一个起紧致的作用 啊！你啊，好，哎，你说的这个太好，这是完全是官方版的说法，我就要跟你辩论一下。 好， 就弄一小东西在那，它就能把你的脸往上提。 你看我的小尖脸是怎么塑成的呢？ 不是，我就说苗山，你今天早上最好先不要拿自己，因为我有时候我今天早上非常愤怒，就对于这些产品，我很可能会伤到你，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那些小尖脸，他们那些小尖脸， 那是用刀割的。 哦，真的。 对，其实你说岁月这个东西往下垂这个东西啊，你说你拿一个就带着那行啊，那你没事把脸贴发动机上不完了吗？ 不然这是一种物理作用，就比如说每天这个事儿吧，虽然很有微弱的变化，但你只要坚持每天进行。 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物理学家，我们有没有就是这种研究这个方面的，就咱们今天早上打打假行不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然后关键是我看就那一小玩意儿啊，就是能有一指多高，然后呢一个带圆盘 的， 一个 T 字形的那玩意儿，我说多少钱这东西啊？不贵啊，就千把块钱儿。我就当时我就觉得我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女人的钱太好骗了。我跟你说，这样，我最近我发明了一个东西，真的就是我发明一个东西。 你能量产吗？ 啊，我可以量产 啊， 我可以量产，就是这样。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布织的啊，就是基本上可以防狼。啊，防色狼 啊， 还可以防弹 啊， 那个还可以驱蚊，镇定安神， 这都适合我， 是吧？我的袜子， 这倒是省钱。 哎，我跟你说，真的是特别、来来来，好多新朋友啊，今天这个好多新朋友来，好。 哎、我刚想说，怎么这个拓拓就是反击我内心语言？我刚才就想反击你，就是说我们做的一切这些仪器都是为了抵抗地球引力，把我的皮肤拽塌。结果拓拓就说，这就能摆脱地球引力了，那还要火箭发射卫星？ 对，你在自己腮边安俩火箭好不好？啊，你看啊，我说有很多新朋友，严仁勇，我是水，还有这个叫六道轮回，以及河流海量啊，我们都看到你们了，你们直接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就可以了啊。 这个大唱就说了，他说了文字还发了图片来，广告都发上来了。他说这个我用过最坑的莫过于他，就是双眼皮锻炼眼镜，据说每天戴着他就能把这个双眼皮给硌出来。我这戴着吧，双眼皮没出来，感觉眼珠子快出来了。每次看见我被我扔在角落里接灰的他，我就觉得当初我买他的时候真是鬼迷心窍，疯得不轻啊，给你们上图。 哎， 就这样一东西， 就拿这玩意儿是什么呢？就是各位，我小时候玩过一个东西，就是把一根草含在嘴里，然后把那个草的杆儿直接支到眼皮上，就可以支出一个双眼皮来，就拿那个玩儿。但是呢，居然真的有这种产品啊！还有一位方说了，在哪里留言？我要笑疯了，我是女的，来。这位女同胞，请您就是在这里，请您说一说您的感受，好吧？拓拓也已经光在那哈哈哈哈哈，你哈哈什么？是不是对于我们大老爷们的思维，你是认同啊，还是不认同、啊？ 我觉得女同学们，你们要快跳出来，你知道吗？我是觉得我一个人扛不住。 哎，你扛不住就对了， 不是你们人多势众，你知道吗？ 不是人多势众，我真的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敲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女同胞们，能不能不要再上当受骗了，不要被这些无知无良的商家所迫害了，你们的钱也是辛辛苦苦挣来的，好不好？你花那钱吃点好的，用点好的，买点好的行不行？你干嘛非得买那些傻不拉几骗你的东西？ 哎，我跟你说，这个产品我特同意。肖虎就说了，我认为最坑的产品是这个咬了一口的这个水果的电子产品，它的那个 Watch 蜂窝版， 嗨、就是 Apple Watch 蜂窝版嘛。 我真的觉得，我也觉得特别的坑，没有什么用。而且呢，像新一代的产品里，据说又计步吧，又测心率吧，血压吧什么的。 嗯， 我也不知道外国人难道是不是看病难 啊？ 就还需要这个？ 不是，它是这个啊，它那个新版的，它有一个蜂窝版是干嘛的呢？就它里边可以插，它带那个 卡 eSIM 卡 ，SIM 卡 eSIM 卡是干嘛的呢？就是说它把那个芯片直接植入到这个手机或者设备里边，然后你就不用插卡或者换卡。如果你要更换移动商，它好像是可以直接在这个卡上面就可以更换， 哦， 就直接更换运营商就可以， 那没有 不用换卡。但是咱们现在这边不支持这个 eSIM 卡， 而且就是这个，我其实觉得与其生产这 Apple Watch， 我就觉得像什么测血压的专门那些仪器，他们产个 Watch 不是更好。 嗯，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您都就特别想吐槽哪些特别坑的商品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欢迎来辩。好，接下来时间来咱们一起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 咱们看点最新的消息吧。 好好好好。 咱们了解一下足球方面啊，就是巴萨1-2遭爆冷，皇马0-3啊，输了。 哎呀，好，这个反正国际足坛也是 风云变化， 风云变化，意外不断。那当然，昨天晚上还进行了一场比赛，就是足协杯的一场比赛啊，2018赛季足协杯半决赛进入第二回合的争夺，北京国安在客场3-0大胜广州富力，以两回合总比分8-1横扫对手，闯入足协杯决赛。那他们将会在决赛当中与山东鲁能争夺足协杯冠军的奖杯。 好，我们这边呢还有好消息啊、 哎、 了解一下，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18西班牙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 D 组第二名的中国女篮迎战 C 组第三名的日本女篮，邵婷和杨丽维合砍32分，黄思静贡献14分9个篮板7个助攻、中国女篮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最终与87-81顽强逆反、 哎、 这个战胜了宿敌日本女篮，成功晋级8强，好消息啊。 哎，其实这两支队伍啊，在女篮亚洲杯上一共有过28次交手，但中国女篮获得了其中22场比赛的胜利。但是近年来随着日本女篮的崛起，中国女篮从2013年女篮亚锦赛到现在啊， 遭遇了对日本的六连败呀、啊。所以这一次战胜也算是终止了这个六连败的势头。 对 啊，好，干得漂亮，姑娘们啊！ 好，咱们再了解一下斯诺克啊。嗯、昨天晚上，2018世界斯诺克中国锦标赛继续进行当中，晚场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世界排名第一的马克塞尔以5-1轻松战胜外卡小将常冰玉，如愿的晋级16强。中国小将赵新彤携手袁思俊闯入16强。这个澳洲火炮的罗伯逊遭状态火热的前世界冠军多特淘汰出局。另外世锦赛的冠军马克威廉姆斯对阵了盖瑞威尔逊，威廉姆斯势头强劲，轰出了单杆136分和2杆50加的顺利进入下一轮。而中国小将赵新彤5-2是力克老将福盖里奥布莱恩，携手袁思俊闯入16强。 哎，再来关注一下9月26号的消息，2018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展开女单1/8决赛的较量，近来状态火热的中国金花王强以7-5、6-2力克加夫里洛娃，生涯第二次打进超五赛女单8强，也成为了第一位打进五网女单8强的中国金花。好，说了这么多好消息，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吐槽一下。哎， 我想说的是昨天晚上比赛够多的啊。 哦，是啊，嗯。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如约而至。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专享买赠等您来。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来呀、 啊！晴天就说了啊。他说我要吐槽宜家的方形四面擦丝器。 方形四面擦丝器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圆的一个方的东西，然后它连着每一面，它擦的丝的形状不一样 啊。 但是你知道我也觉得不太好，在于你看上去它很多功能，然后一个特小的、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手握着那三面 啊， 很难受的。 哦，就是其实并不好把持握持是吧、啊、 对，它有两种，一种是小一点，一种是长的竖起来的那种梯字形的、 啊、 所以一不太好手握，另外一种就是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丝儿的形状， 就是本来你看的时候觉得哎呦可以做出很多丝、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等你真的做的时候突然发现是做一种丝儿就行了。 对，而且碰到那些没有情趣的老公你知道吗，一、切出多少种丝儿来他也就是说哎这不土豆丝儿吗。 好，再来看一下。 而且我发现了啊、除了扫地机以外，目前就是吐槽最多的是让手机写作业这事儿、 好，这个产品我们归类为最坑的一个产品 啊， 手机写作业。再来看一下 ，iCat 说帅，我是女同学，但是我要跳出来的是支持你。太感动了！ 十个女同学里就一个这么说的，让你念了一下。 哎，还有没有支持我女同学？我觉得凡是支持我的，都一定是迷途知返，你们不会再上当受骗了、一定是的。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做阿曼达就说了，我就想问问市场上的各种胶原蛋白产品是不是坑？是不是坑？ 哦、 你看宣传的好， 这个我能解释，你先念，然后我给你解释。 宣传的，你看他又来了，他家肯定又有宣传的好的不得了，对皮肤好，对头发好，但是又有一种声音说胶原蛋白不能吸收，只能自己产生，求大神求教，吃进去的胶原蛋白到底有没有效果？来， 我个人觉得就这个东西啊，就跟一般化妆品似的， 嗯， 比如说我们在说呀，健康是什么？是由内而外的，就我特别同意， 嗯， 但是你说呢？从外部每天抹能不能？有一些变化，我觉得会有细微的变化、比如说胶原蛋白的产品你只要坚持用、虽然说可能我分泌不出来，但是每天往上抹就跟分泌出来一样，还是有的，这还是有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用、它肯定就没效果、你要想用就得连着用，不能断。 我怎么越听你越说越像是商家派来还得连着用。好，哎，我这好用到死，对，用到90岁了啊！说，哎，这个东西，就我是觉得是这样，这个东西，人家科学解释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不会吸收进去，或者不会转化成你脸上的胶原蛋白。 你这网上脸上涂、 啊、对对对，咱俩说的是一码事。 那你直接往脸上涂硅胶不得了吗？ 啊，不，咱是一码事嘛、啊、比如说我希望脸上的胶原蛋白是我身体分泌出来，对吧、 嗯、 但是如果随着年纪增长分泌越来越少、 啊、 代谢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你的意思 那我就靠外部直接往脸上呼、嗯 啊、 当然了效果肯定没有自己分泌的好但是呢就是抹了肯定比不抹强，但是你说抹了有多大效果、 啊、 这效果很难讲。 明白了， 但我相信它应比不抹要强。 明白了，其实珊珊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东西确实是不吸收，也不可能自己在你脸上产生胶原蛋白。 对， 我只不过是把那个所有的胶原蛋白都涂到脸上。 对， 但是下雨天就别出去了。 另外比如说有一年吧，特别流行在日本买那种可以喝的胶原蛋白水、 嗯、 其实我买了几桶、 嗯、 后来我就 买了几桶 啊、就是大概是一打二、嗯、十二个一打、 哎、 然后我一下买了十打、 哎、 然后因为这个箱子超重其实还多付了很多钱、 哎、 回来我喝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了、 哎、 就你喝这段时间这头发呀、 啊、 各方面确实还挺好，只要一断、哎、断货就没得喝了、哎、 心理作用、哎、这完全心理作用、哎、我认为啊来看一下默默家的默默、周香还有土豆全都是女同学，她们统一发出了同一个声音，帅帅我支持你耶、yeah! 来看看看看来那个李艺轩说了，我要关广播，我要保我的智商。还有我是水说我听不下去了。 我是水刚才说最坑的事儿是买了双眼皮胶、嗯、 来这个还有其他的事情啊，这个 CC 就说了、 嗯、 蟑螂屋蟑螂屋，我为了除蟑螂我买了蟑螂屋、 嗯、 下班回来本来想查看一下有没有捕到蟑螂，结果发现一只小强很惬意的从蟑螂屋爬出来，一抬头看到了我转身又回去了，给我先生乐的呀，问我您这是杀蟑螂啊还是给他买了个三居室啊。我只好说哪儿啊，我给他买的是别墅。 哎呦我天哪，这蟑螂屋好家伙，你哎是这样，你首付付了多少？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互动话题说，您都见过哪些，您认为哪些产品是特别坑的。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这个那个封建说 怎样， 封建就说了，说我觉得珊珊啊具有北派传销大师的风格。哎呀 我内心其实是同意的， 你已经是被这个广告商洗脑次数太多了。我觉得来看看这个其他方面的资讯啊， 这个家图人就说了、 嗯、 胶原蛋白啊只有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哎呀妈呀天哪，就越来越专业了 啊 专业人士给我们指点一下啊。来 齐天大圣说、女人对自己真狠、啥都敢吃啥都敢 啥都敢吐啊。再来关注一下资讯，杨立新陈佩斯主演戏台昨晚再次回归京城舞台，并将在北京喜剧院演出到本月29号。哎我去看了啊，这个还是 特别不错吧， 非常逗的、啊、 嗯。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柴可夫斯基三大经典芭蕾交响音乐会将于10月2号在北京音乐厅与广大的观众朋友见面。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大师柴可夫斯基一生写过无数部传世作品，其中这三部是人们最熟悉的作品、 嗯、 希望到时候大家去感受一下。 嗯，另外国庆将至，在世界各地一流交响乐团供职的华人音乐家也纷纷回到了北京，今晚他们将在指挥家吕嘉的率领下集结成交响乐界的华人梦之队，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文化中国全球华人音乐会。参加今年全球华人乐团演出的音乐家阵容非常的强大，欢迎大家关注。 哎呦，这场音乐会里有一熟人。 哦，谁呀、啊、 就是我那个2015年在德国游学的时候认识，当时采访了一个德国汉堡恩地亚广播交响乐团的中提琴首席。 哦、 真的，他叫许文博、 哎呦。 我为什么当时采访他，因为整个乐团，因为恩地亚交响乐团是德国非常著名的乐团， 嗯， 他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而且他坐在指挥的手底下， 嗯， 他是中提琴首席，所以我当时觉得特别骄傲。 呀，那今天晚上必须要去看的， 嗯， 对吧， 支持一下。 嗯。 动作犯罪电影《虎胆追凶》已经于日前全国公映了。该片于伊莱罗斯执导，啊，这个布鲁斯威利斯主演，讲述的主人公保罗在妻女遭受戾亲之后奋起复仇，这个惩恶扬善的故事。 嗯，还有励志甩肉实验挑战秀《极简挑战》日前正式亮相网络综艺平台，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胖友极具极简挑战，就是要减肥呗， 我也想去， 是吧？你不用去， 你弄俩，嗯，真的。你弄按照你的理论弄俩震动的那个， 我们家确实有。 苗山，苗山，我现在发现你， 我每个坑都有，每个坑都有我。 我天哪，我觉得你下了节目以后，可能会有很多广告商过来找你，你知道吧？就要找你代言，然后找你买东西。我发现你真的就是对自己太狠了。 哎，你知道有的时候给朋友推荐之前吧，我是轻易不推荐的，我一定要自己先试一试。 然后试一试以后，自己把心理建设好了以后，就开始了，对吧？哎，就跟我旁边还有丑七怪就说了，你俩太逗了，我到了公司楼下了，八点半上班，还有一会儿，我在停车场再停一会儿，我不想上去。没事，还有你可以下载一个手机 APP， 戴着耳机到单位听，千万别扣钱啊。来看一下 Mingo 就说了，哎呀，我觉得大帅刚才说的很对，就是心理作用，如果真能从心理上发挥作用，让自己觉得头发皮肤状态变好了，那其实不也算是达到效果了吗？在吃喝都不愁的时候，花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的钱在这些东西上，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吧， 对吗？ 总比啥也不做强吧。当然不能什么都信什么都用，没有节制吧，适时适度的话也无可厚非，这就是俗话说的花钱买安心的， 是吗？我特别同意嘛。嗯，小葱头还说，珊珊我也支持你，你看，哎，当然了，猫眼看世界说苗山你的智商堪忧。 来看Tracy 杨就说了，他一看就是支持你的。他说：“哈，大帅，你们男人明知道抽烟不好，不还是抽吗？ 没错啊， 有什么资格吐槽我们女人？女人买护肤仪器是对自我的一种管理，不保养和保养的女人绝对有差别。我不支持大帅，是这样啊，我特别支持女人保养，但是我支持科学的保养，我不支持那种买根铁棍往脸上杵就认为能瘦脸和改变脸型的这种保养，我不支持拿一什么小电动气往自己脸上杵就能改变脸型，就是瘦脸的这种保养。 哎，反正就是你们这种没用过的，你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好。 哎，那我真的是这样，咱们要不然做个实验，我坚持用它一个月，我要是脸型真变成什么瓜子脸，我跟你说，就拍一万块钱在这儿，十万都行。 你今天晚上就跟你女朋友商量一下，人家把她的那个开始用，咱们开始每天做个记录和日记什么的。 你有没有商家敢跟我对赌？我拍十万块钱在这儿，哎，你们商家提供就你那铁棍给我，然后就保证能让我给瘦脸，敢不敢？ 人家是对不起，成本很高，不能试用。 我天哪，我成本给你啊！来来来来，看看， 稍事休息一下，赶紧广告。 哦，还有三十秒，读一下，读一下。 这个瑶就说了，锣鼓巷的蟹黄包最坑，这么多人排队还这么不好吃。 还有回家的路到底有多远？说你俩还能不能再逗点？一路上终于找到停车场了，山女神你是单身呐？欢迎大家前来报名。只不过你得钱包够厚，因为他经常买一些没用的产品。 放心吧，我自给自足。 还有说好说了啊。读一下我的，马上进广告了。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开工喽！ 慢着慢着，附近有高压线施工，有危险，我先打95598电力安全热线咨询一下。 还是你想的周全，规范施工，提前咨询，保障咱的人身安全。 国王北京市电力公司。 奔猎狗，白老虎，白狮子，毛毛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信金穗30天， 盛世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7折起 ，iPhone 12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府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安L拓界版换新驾龄，上汽大众4008201111。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介绍。你好郭工。 主持人你好。 我们听说这个今天又有雨是吧？这个具体情况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好了，那今天北京啊将有一场小雨天气，那么目前看呢天空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雾气蒙蒙的，能见度在2到5公里。那么预计啊，今天上午这个天空阴亮，还会进一步的增多，天气将逐步的转成阴天。预计到今天14点前后这个期间呢，西部山区、北部山区像这些地方会率先出现小雨天气。那么到17点前后啊，平原地区，那么有些地方也会出现小雨天气，因为到20点前后啊，这个小雨就会在全市的普遍就展开了。预计降雨的结束时间在今天的后半夜1-2点钟，那么东部地区可能结束的时间呢要晚一些。那么平原地区上大部分地方这个降雨应该是在今天的前半夜而23点前后啊，这个期间就结束了。看这降水量在3到5毫米，像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这些地方有个10到15毫米，局部地区可能有个20毫米左右。北部地区看来降水要大一些，局部地区看来有个中雨。降雨结束之后啊，看来天气的转晴了。不过呢，今天这个降雨应该是比较明显一场小雨天气，那么它对今天的晚高峰会有影响。那么今天外出的朋友去注意带上雨具，那么注意交通安全，驾车的朋友请注意减速慢行。今天后半夜天气转晴之后，那么能见度也会好转。现在看来冷空气主体还不会，这个今天的后半夜还不会到达本市，那么到达本市的时间应该在明天的傍晚前后。那么伴随着冷空气的主体到达本市呢，明天的下午到傍晚前后这个期间，像北部地区像山区，尤其是山区会有一些阵雨天气，那么这个看来对到山区游玩啊，这个还会有明显的影响。那么这个冷空气下来以后啊， 会伴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看来有个6级左右。这次冷空气看来实力对北京来讲不是那么太强，气温看来有个2度左右的下降，那么最低气温可能下降到个10度、11度，这样最高气温在21、22度。应该就是早晨起来这段时间呢，天气呢就是凉一些，白天应该大部分时间是比较凉爽舒适的。但是这次冷空气的影响的时间比较长，应该是在一直得影响到10月1号夜间。那也就是说从28号到10月1号这个期间北风比较明显，应该是天气应该天蓝气清的，这么一个好天气。对北京来讲因为好天气比较好，多云到晴的天气持续时间呢也比较长。这次个降雨啊，看对华北地区来讲都是一个小雨天气，你像山西啊、内蒙古的中东部，那么这主要是表现在今天。那么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进一步的东移南下，它会影响到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地区，像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些地方都会有小雨甚至中雨天气出现。这一带看来东北部地区降温也比较明显，大概有个4到6度的这个气温的下降。你比如说这个像哈尔滨这个地方吧，今天还有21度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在7度左右。那么到30号的时候，它最高气温到了15度，最低气温在5度左右。这个最低气温5度左右，你想它这个高的海拔高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它就这个更低了，比如在1、2度的这么样子，那么会有就霜冻这么一种现象了。因此呢，在东北部地区，到东北部地区旅游的朋友啊，那么请这个要注意添加衣物了，甚至这个薄的冬衣都要穿上了。那么这到华北地区看来这个天气变化呢，就是主要是今天，那么明天的天气就转晴了。那么全国大部分地方看来就是西南部地区，像这个贵州啊、云南啊、西藏这一带，今天这个降水看来也不小。那么局部地区看来有个50到80毫米左右的这么个降雨，这个降雨应该是一个达到看来有个暴雨量级了。甚至有的地方这个降水还要大一些。那么还请大家关注要到上述地区吧，要关注在这的预报。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啊，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关注一下北部环路北二环果楼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方向，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金门桥东向西方向，马甸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方向。这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再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东西部的环路车流较为集中的路段，目前是东西二环、东西三环以及东四环都是南向北的方向，全线断续车多。西四环勘丹桥到五棵松桥以及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渣楼桥，以上路段都是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这期节目呢，是一期智商与智商的碰撞，然后还有很多是这种商品与商品的碰撞。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你见过哪些特别坑的商品？但是刚才几乎是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所有坑的产品，我们家珊珊全部都有啊。然后当然你也找到了同类啊，就是我们有一位叫做刚才那位朋友，那个姑娘哪儿去了啊？也长得挺漂亮，说我觉得我跟珊珊一定是一国的。那、是这个珊珊说的那些东西，她有的我全有。 哎呀，就是嘛，刚才 慕寒，我刚才说了， Tracy 说的特别对啊，你刚才说的这个，我刚才又认真看了看，就是嘛，抽烟不好，你们还是抽嘛，怎么能说我们呢？ 你那里有什么特别坑的？ 汤团就说了，我觉得这个猫窝是最坑的东西 哦， 我们家猫总是在地板上某个地方趴着 啊。 然而呢，只要一买了猫窝放在那里，它就换地方趴了。这猫窝是死都不会进去的，因为我都扔了好几个猫窝了。这个猫窝除了浪费钱占地方，毫无任何作用。 那我觉得是这样，这可能是你那个没有训好，就没有给它做好一个训练。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猫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那个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 刘诗昭就说了，我买的蟑螂诱饵，把一栋办公大楼的蟑螂感觉都引过来了，而且吃完都死在我办公室。你说你买的那是诱饵啊？确实是诱饵啊。 好家伙，对你买的，你确定人说了是诱饵啊？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叫大坏蛋就说了啊。澳大利亚减肥椰子水有没有用过的？ 哎，我用过。 不， 我用过。 澳大利亚减肥椰子水你也用过？ 我瘦了。 哎，听听，哎，听听我们大坏蛋说的啊，是这样。我媳妇儿告诉我，2天不吃东西，只喝这个澳大利亚减肥椰子水可以瘦2斤。我为了证明这个东西没有用，于是我2天不吃饭，我只喝可乐，结果我瘦了4斤。 不，这个我不同意啊，就是那样是不健康的。 不是，哎，你不是人家为了证明，你不是说不吃东西只喝这个能瘦2斤吗？ 不是， 我 跟你解释 一下。那我不吃东西，我喝可乐，我瘦了4斤啊。 比如说澳大利亚椰子水，我那会儿用过好几次。我为什么觉得它好呢？一呢，它的糖分够，它有饱腹感，而且它的糖呢是自然的天然果糖，它不是添加糖分。 哎，我就问你，果糖胖不胖人？ 啊，它比反正添加的那个白糖、红糖强吧。反正它是果糖，它是好代谢的嘛，所以你知道它有饱腹感，同时它又是水果，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所以呢，就我光喝它，虽然不吃饭，但是呢，就营养并没有差很多，总比你生扛着不吃，那肯定是不一个道理 啊。你 咱们不能以这个斤数论哪个有没有效。 哦， 你放心，我内心是建设的非常的完备，我才去买的。 我觉得苗山简直就是，哎，还有一个东西，我看你有没有、啊？ 你是不是没发现我以前这个潜力？ 等会儿，还有一个啊，我刚才找啊。 好的。 那个叫什么？你们有没有人用过那个甩脂机？ 甩脂机我用过呀，我们家有啊。但是这个说实话，这个我觉得不太好，我后来不用了。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好啊，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后来研究了一下，这个你的那个内脏啊是不能剧烈晃动的， 是吧？ 对，然后甩脂那个震动不好。 对，就是这玩意儿是这样啊，那个尤其说甩脂机，买甩脂机那个，我建议大家买之前做个小实验，你找一瓶子，哎，把里边放点什么，放点水果呀，放点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使劲晃它啊，你就晃，你看放点橘子呀，放点东西，苹果什么的，你看能晃，哎，能不能给你晃烂了，对吧？你说如果那东西都能给你晃烂了，你想想你身体里边有五脏六腑，拿一个东西天天绑在那晃， 哎呀， 确实不好，确实不好， 那玩意儿确实不好，我 这个不推荐。 嗯，好，再来看一下，还有 齐峰就说了，听了一个小时，我就同意珊珊一句话， 什么话？ 就一句话呢？他说由内而外，其他的驳回。他说哪些钱呢？办个健身卡好不好？ 嗯， 让身体健康，怎么样都美，何必往脸上涂涂涂？化妆品是防水的，还喷水保湿，疯了吧？哎，那个 Tracy 你知道吗？有人来说咱们了。 哎呀，这怎么还怎么拉人是吧？哎，我跟你说是这样，我特别同意齐峰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尤其刚才 Tracy 说的那个让自己保养，还有一些女同志说我们保养跟不保养的就是有区别。我建议大家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那种做真正的保养，比如说你真的去比如美容院定期做个护理呀、啊。 哎，这个你同意是不是？ 啊，我这个我同意啊、哦、啊，做个这个就是你做真正的保养。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也都是支持的，但是我们就是说的是反对那些就是特别坑的那些产品，比如说还有那种就是弄得跟个加油条的夹子似的，上面带着四个轱辘，然后呢就在脸的两边、那个、 我也有那个我那个我也有，那是我最早买的，就关于瘦脸的东西，是不是一个树杈一样？ 对， 对， 对， 就是跟个加油条的夹子似的。 哦，我在家那会儿还经常用呢。我还买了一瓶精油为了配合它。我真的全中啊！ 哎呀， 我觉得我真的应该跟女朋友聊聊，可能她买的我都有。要不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 不是，这不是我女朋友，她要都敢买这些东西，我跟你说， 打不死她。 不是不会，我怎么会打死？早分了，跟你说啊，智商就有问题啊，不会。来来来，大家看一下。 哎，这个 Coder Z 就说了，除螨吸尘器真的很坑，不就是往床上这个吸尘吗？吸尘器家里有一个家用大吸力的，一个车载的，随便换个床用吸头就可以。老婆非得买一个除螨吸尘器，结果儿子一岁多害怕那玩意儿的声音，压根没用过。 那、 这个我也有。 这，哎，苗山啊，苗山，你这个是这你这叫什么？我觉得得给你起个外号，我跟你说，叫什么呢？ 哎，除螨吸尘器，我其实个人觉得这个螨虫确实是，哎呦，我测过， 人傻钱多，叫什么东西？ 不是，你知道吗？这个床啊，我们以为是最干净的地方，但其实我是用过那个空气爆表，就是 PM2.5 的那个机器测过。 啊、 我床周围和那个，当我拍打一下床出来扬出土来之后，一下就爆表了，指数特别高。后来我发现这都是些螨虫，因为螨虫它死了之后，它尸体还会在我的枕头里面。 这商家都是这么说的。当然，我觉得吸螨虫这个东西啊，可能。因为我没有吸过，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也感觉那个床上是会有一些东西啊，但是想办法晒一晒啊，或者怎么样。 哎，对对对， 应该都会能够处理掉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哎呀，魔草儿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太认同他了。他说珊珊，你家房子有多大，存那么多破烂儿。 不是一样吗？你们男同学怕自己的发际线靠后，经常买各种生发产品，是不是一个道理？ 我没用过。我将来如果我秃顶就是掉发的话，宁愿让他给就是光头、 哦、也行。 来看一下， 了解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吧。 那个哎、是看一下啊，我们最新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中秋假日期间的全国旅游市场供需稳定，经中国旅游研究院综合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和各地旅游部门的数据，中秋假日期间全国接待国内游客9790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35亿。 好大一笔。 嗯， 好，据了解呢，北京市中秋期这个假期接待人数共计395.4万人，同比增长4.7%，景区收入达到1.27亿元，同比增长11.5%，也是庞大的数据啊。 嗯，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加速形成。交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和基础。那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相关负责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现场会上说， 京津冀一批标志性交通项目已经落成，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加速形成。据该负责人介绍说了，京津冀这个延长线实际客专还有津保铁路、张塘铁路等已经建成通车，累计打通扩容断头路、平静路800多公里。 另外呢，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推进呢，这个百姓出行需求也不断增加。截至目前呢，出京的公交线路是41条，日均客运量超过40万人次。京津冀交通一卡通累计发卡超过81万人张。到时候我相信啊，越来越多朋友会办理这个一卡通啊，到时候走遍京津冀。 来看一下，近日河北省休闲农业主管部门与各市农业部门共同推出30条秋采摘系列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和15个精品品牌，旨在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的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构建京津冀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圈，为公众体验丰收喜悦、观赏秋日美景提供更多去处。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精品线路，大概啊是张家口的葡萄采摘生态路线，还有承德的特色民俗观赏采摘生态路线，还有滦平秋采精品路线，还有秦皇岛市民民俗采摘线路，包括固安霸州金秋线路等等等等。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哎呀呀，赶紧回来，我就忍不住激动的心情，想要和大家一起看一看，大家想吐槽哪些坑的产品。有一位请匿名的朋友说，我能再吐槽一个吗？瘦瘦包， 我差点就买了。 哎呦我天哪， 还没买、哎、还没买， 终于找到一个苗山没有买的。 但是我打算入手了，我觉得有用啊。 你少来，你听一下啊。他说买之前说是不用控制饮食，早晚敷包30分钟就能瘦。买之后呢，说早�餐吃一个鸡蛋，午餐吃8分饱，晚餐吃一个水果，不能吃糖，不喝饮料。就这种吃法还需要敷什么包啊？你饿都饿瘦了呀。 哎，不是，我身边有几个人用、哎、效果都还看上去挺好的。 是这样啊、你今天早上我说一个产品你用一个产品，我说一个产品你用一个产品、 但是这个我之前没有买的原因、 你等会儿 我不太信它、 哎、你好，你终于出现不信的、我跟你说，你都说这些东西有用，这些东西有用，我想问，如果你刚才买的那些东西有用的话，你还用得着再买新的吗？ 他们都不是一方面的呀。 不是，那你瘦的，你说了你喝椰子水减肥是、那你既然喝那个能瘦了，你要买瘦瘦包干嘛呀？ 啊，对，我就想都用用嘛。 你这小子，哎呀，我跟你说，你看一句话问倒了，这东西要真有用，你早就瘦下来了，对吧？哎，看一下啊， 我吃这么多每天还能保持这样，哎、你觉得？ 11970就说了啊，给你写了首诗 啊， 他说：“苗女本单身，我也在孤独，原想比翼飞。”细看是坑王，我逃命去也啊！ 你别走，咱们再聊聊。 来，我看一下。 真是的，怎么能？ 哎， 我还是挺坚持，就是有一些还是有用的，是不是？ 哎，还有一位叫 Shan 就说了，我觉得比较坑的是打着各种噱头的，比如说负离子吹风机。是不是太坑了？不明白和普通吹风机有什么不一样？哎，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啊。来， 对这个我也有。 Please，请坑王给我们解释。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通常的吹风机温度比较高，甚至有的温度就算不那么高，它的那个风啊，热气比较冲，它对头发呢，就是损伤比较大，它会干枯。因为头发能够保持湿润，就花了很多贵的钱的投资的洗发水才能洗出润的效果。所以通常他所说的负离子就是相对温度比较低，在60度左右，但是它又能吹干，又能让头发保湿，不会太干。它可能是这个效果。但至于负离子是不是能达到我刚才说这个效果，那其实我并不知道。 哦，明白。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就是 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个不懂，我看过那个，就反正宣传上都会说什么负离子、负离子的，但也不知道是什么。 吹风机这个市场啊，低到100块钱，大到好几千的， 好几千的 都有 、哦，所以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哪个管用啊。来看一下，还有很多人给这个瘦瘦包辟谣，就说这个。当然，我们说啊，刚才那位朋友他说的是，瘦瘦包里边它规定你是，比如说你今天吃这个，少吃这个，少吃这个。那朋友的意思就是，如果我要真这么吃，我都根本不用你这瘦瘦包，我用你这餐谱就可以了，对吧？我都不吃这些东西，那肯定我就瘦下来了呀。嗯， 哎，像你这种吧，一直瘦的人，你不知道我们这种胖子的心情，你知道吗？ 嗯，不是，我也胖，但是我呢， 你哪里胖？你正合适呢。 不是，我肚子胖，我肚子胖，你看不见而已。来，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一直觉得要减肥其实还得动一动，然后总体来配合。还有点点点问，是在这儿互动吗？今天早上好多新朋友啊，就是都是被这个坑的产品给吸引来的。没错啊，大家只要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来来来来，咱们说一说啊，今天那个好多各种、 哎、Tracy 就说了，我们买这些东西，这叫自我管理性投资。不买来用，怎么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啊？你看珊珊都有发言权，跟你们男的赌球差不多。你们难道不感觉棋逢对手吗？或者是你们难道逢赌必赢吗？我挺珊珊。 你那个是 Tracy， 你好有品味。 Tracy 那意思就是，我买这东西就跟买彩票一样，哎，它不管用，顶多算我没中奖。 我也这心情 啊， 就反正不会更差嘛。 嗯、 然后另外小葵已经评我说，今天这相声说我是最佳捧哏。 来看一下啊，那个壮志凌云说了，很多化妆品和美容健身器材本身就是个坑，有的用脚后跟响就知道是个坑，可是我媳妇儿每次拉也拉不住，是不是这种感觉？以身是坑，和女主绝对是一个类型的。我和她辩论了10来年都没赢过，所以我再次奉劝男主持，一旦谈起这个话题，还是让女主一个人说吧，要不然她绝对是和你唱反调，不然的话，累死你也说不过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叫舍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我今天就是要拼了命，我就想在节目当中，我想唤醒一个女性，是一个女性，真的是，我想能。 我醒着呢。 我这是这样，你眼睛是睁着的，你的心是死的呀，你是宁愿自己闭上眼睛，宁愿去相信这些东西是有用的。我是觉得是这样，女人爱自己没有错，但是咱们说有一些没必要的让人骗钱的玩意儿，就那些铁棍儿，那些铁条、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些轱辘对吧， 那个鲜花买了干嘛呀，2天就败了。 哎，那个不一样。 那对，这跟我对我的效果买完，在我的心情愉悦程度上是一样的、 啊、如果是这样，如果你把那些铁棍买来当花看的话，当花的作用的话，那你就买吧， 是不是？ 但是那花不会一束上千块钱吧？ 那不一样，它东西不一样啊。这有这个喜悦、啊、那有那个喜悦嘛、 啊、 比如说财神就说了、啊、哆啦 A 山你啥啥都有。哎，刚才我看你那边、哎、上边有一个朋友说，哎，珊珊怎么有的我都有，我跟 他对，好像是 是有这么一条吧。 那个有一位叫 童话 啊，童话说珊珊有的，看来这个今天的话题是非常之有必要啊，我一定要唤醒我们的各位女性，真的，如果你们真的只是为了让自己心情愉悦，那你们买吧，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有用的话，那我觉得你们就不要上这个当，受这个骗了，好不好？来，还有一些朋友啊，哎，刚才有好多朋友说那个叫什么呢？啊，沉淀说了，说大帅啊，就那个洗脸仪是这样的哈，我女朋友有一个，我一开始也觉得没有用，但我用了以后一次以后，我觉得还不错，震动的还挺舒服。最重要的是，她的洗脸仪从来没说过瘦脸呀，也没说过什么电乱七八糟的电磁什么的，只是说那个东西能够按摩皮肤、刺激毛孔，让洗面奶和皮肤充分接触。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你说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仪器设备，叫洗脸仪。 你说的不是吗？ 不是啊， 我说的也 是 啊， 就是一个干往脸上就是震动，然后 SPA 机我也有。 SPA 你，我给你这么 个 SPA 机是吧？啊， 哎，现在是这样的啊，当年的产品，10年前的产品叫SPA 机，它需要拿一些精油往上推、啊，甚至你自己那样推。现在如今有那种洗脸仪加SPA 机一体机了。 就是原来是只能坑你一方面，现在坑，就是发现那方面坑不了你了，加个洗脸是吧？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我现在去回去救一下苗山。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他没赢啊。